Thank you. Thank you. 收听交响空间，我是古月。 请欣赏瓦萨里演奏的李斯特的第一、第二钢琴协奏曲以及两首钢琴小品。